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江之岛帆船帆板水上竞技场女子帆板 RSX 级的奖牌轮的比赛，中国选手罗云秀在之前的12轮比赛当中净得分30分，目前排在所有选手的第一位。 7月31号，2020年东京奥运会帆船帆板项目女子帆板 RSX 级比赛，卢云秀代表中国队站在出发点的骄阳之下。女子帆板 RSX 级是中国帆船帆板项目的强项，殷健曾获得北京奥运会金牌，里约奥运会陈佩娜获得银牌。东京奥运会周期，中国选手在男子和女子两个小项都获得过世界冠军。卢云秀是2019年世锦赛女子冠军。1996年9月，卢云秀出生在福建漳浦杜巡镇范阳村一个农民家庭，在家里八个孩子当中排行老幺，家里人多，父母又忙于农活，孩子们都是散养的。他从小好动，上学前就跟小伙伴们漫山遍野的奔跑玩耍，小学时就展现出了体育天赋。进入漳浦少体校时，他原以为会练田径，没想到被送到了福建省帆船帆板运动管理中心，从此改练帆板。2017年，他斩获世界杯金牌，同年获得全运会亚军。2019年是卢云秀的丰收年，美国迈阿密世界杯、日本江之岛世界杯夺冠，大大增强了卢云秀的信心。也是在这一年，他在意大利世锦赛问鼎。 实力的选手，比赛马上就要开始，我们看，随着一声哨响，所有的帆板都已经驶出了出发线。 比赛共进行13轮。再次踏上江之岛，迫切的夺冠心情导致卢云秀在第一天的比赛中成绩不理想，前三轮只拿到第2、第9和第25名，后三天的比赛中他所有轮次都可以排在前四，总排名逐渐上升。预赛最后一天以30分的净得分，总排名跃居第一。 英国选手威尔森也冲过了终点，卢云秀也过了终点。这样的话，卢云秀在这场比赛当中充分展现了自己在比赛过程里的智慧，完全在路线设计和对手感上充分地展现了我们在之前的准备和极强的执行力。 奖牌轮的比赛中，卫冕冠军皮孔虽然第一个冲过终点线得到2分，但卢云秀获得第三积6分，仍以总分36分领先2分的优势夺得金牌。 卢云秀拿到这枚女子帆板 RSX 级的冠军。 前面确实发挥的并不是特别的好，跟我的心理老师他说，云秀，江之岛是你的地盘，你要犹如王者归来一般，上天已经给了我3分了，这已经让我站在第一的位置上，那么剩下7分我就得真的要去努力，然后就是这首歌吧，3分天注定，7分靠打拼，我不后悔，因为我每一下摇帆。 另外令人惊喜的是，这之后毕坤又摘得了男子 RSX 级帆板铜牌，创造了中国队在奥运男子帆船帆板项目当中的最好成绩。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绿茵赛场，永恒经典，一支球队岁月传承，奋勇向前，荣耀京城，不畏艰难，永争第一。招商银行北京中赫国安联名借记卡火热上线，只因热爱，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5。 以上为广告时间。